设备。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见4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约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财富大搜索。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我是主持人香璐。在节目的一开始，您将听到以下资讯。股市收评，两市股指上扬，雄安新区概念股掀起涨停潮，女性的购房话语权超过男性，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明天发布，同比涨幅有望超过2%。股市收评当中，我们将连线专家为您分析今天的股市走向以及热点板块。在财富访谈时间，我们将和现场的嘉宾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卢明生律师一起聊一聊家庭中的女性财产权利。好，马上来关注今天的投资要闻。 财经市场风云变幻，如何能规避风险，快人一步？ 突发事件猝不及防，如何能提前预知，巧借东风？ 欢迎收听财经风云榜。 今天沪深两市股指整体维持小幅震荡上扬的走势，深证成指涨幅相对较好，午后一度上涨超过1%，沪指受银行和券商等权重股拖累，涨幅相对较小。收盘，上证综指上涨0.51%，报3288.41点，成交1758.95亿元。深证成指上涨1.05%，收于11019.08点，成交2270.86亿元。创业板指数上涨0.45%，收于1793.22点，成交697.79亿元。盘面上，随着大盘股指攀升，行业和题材板块午后基本上全线飘红。行业板块方面，除银行和券商等板块小幅下跌，其他板块均出现上涨，医药、环保、园林和水泥建材等板块表现突出。雄安新区概念股午后掀起涨停潮，创业环保、青龙管业和启迪设计等10多只个股涨停。个股层面，午后上涨个股数明显增多，贵州燃气等近60只个股涨停，达华智能和深圳业 A 跌停。全国房贷市场最新数据出炉，2月份全国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为5.46%，相当于基准利率的1.114倍，环比上升0.55%，同比上升22.15%。目前上海首套房贷款平均利率最低为5.06%，郑州最高为5.92%，一线城市平均利率处于5.06%至5.44%之间。 从房贷平均利率来看，一线城市的平均利率一直低于二线城市。从利率增速来看，未来一线城市的房贷利率增速可能小于二三线城市。明天将公布一则重磅的经济数据，国家统计局将发布二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也就是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的数据。从已公布的数据来看， CPI 同比涨幅超过 2% 成为大概率事件，不过 PPI 的涨幅则有可能会延续下跌的趋势。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6.5% 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涨幅 3% 左右。我们再来关注保险公司股权管理办法，这个办法将于4月10号起实施。新规规定，监管部门按照实质重于形式的原则，依法对保险公司实施穿透式监管，对保险公司股东及其实际控制人、关联方、一致行动人进行实质认定，防范资本大鳄借道藏身于保险公司。另外，明确规定，控制类股东五年之内不允许转让股权。保监会称，以此来防止炒牌照的行为。财政部部长楼继伟表示，一些省份的养老保险已收不抵支，应尽快建立精算制度向社会公开。深交所总经理王建军表示，中概股回归 A 股今年基本具备了推出条件。美联储日前发布美国经济形势调查报告，也叫褐皮书，报告提出多数地区就业市场进一步收紧，薪资温和上涨，建筑、制造、信息技术等行业面临劳工短缺问题，许多企业通过提高薪资和扩大福利待遇来留住员工。结论显示，今年前两个月美国经济继续保持温和扩张，就业市场进一步收紧带来薪资上涨，通胀压力温和上升，这将为美联储本月晚些时候再次加息奠定基础。美联储将于3月20号至21号召开下次货币政策例会。我们再来关注一组公司动态，格力电器发布家庭中央空调变频变容技术，京东方 A 拟投资千亿元进建第六代柔性生产线等项目，万达电影表示前两月累计票房 21.6 亿元，同比增 27.3%。 神州信息表示在金融科技领域与独角兽公司有合作，绿盟科技表示参股公司邦盛科技或在未来择机上市，长城汽车表示目前到2025年他们的目标是销售70万辆电动车。今天是38国际妇女节，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A 股上市公司当中一批优秀的女企业家。统计显示 A 股共有174家上市公司董事长为女性，占全部上市公司董事长总数的 4.98%， 他们掌管的上市公司市值达到2万亿元人民币，平均每位女董事长掌管123亿元的市值。有43家上市公司 A 股市值超过100亿元，格力电器、保利地产两家公司市值都超过千亿。其中上海主板有65家，深圳主板有21家，中小板有50家，创业板有30家。我们再来聊一聊女性经济，下面有关房产。曾经有地产人士调侃，女人买房实际上是买一种生活，男人买房则更在乎他的资产性。不过随着女性经济地位的提高以及房租不炒政策的实施，在购房安家这件事情上，女性的话语权超过了男性。业内报告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认为女性在买房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选择房子上，视野开阔的阳台、朝阳大主卧和采光超大的客厅成为女主人最在意的部分。看来女性力量的崛起让住房这一消费品不断改变，以努力迎合女性消费者的偏好。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资讯部分的内容。接下来我们要连线的是天和昆泰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投资总监陈少杰，请他来分析一下今天的盘面情况。陈先您好。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 今天的涨势不错，请您简单的综述一下。 好的。本波段呢应该是一个四个高点的结构哈，我们前次提到过，目前呢刚好是在运行第三个高点，还处在运行过程当中，那么这个高点的话出来之后，那么肯定有次回落，回落下来再有第四个高点，第四个高点但是能不能创新高就很难讲啊，因为它始终 本身这个第三个高点也没有高过第二个高点，就是节后的那个反弹高点在3335这个位置。那么3335到3350这个区间，包括70这个区间压力都是比较大的，还是要留意一下这种压力的存在。另外呢，就目前的态势实际上主要还是一种重要会议啊，重要政策释放期的时候一些局部的一些热点带来的一个市场的一个活跃啊，短时间的活跃，但是会议结束之后呢，应该就会有一段相对冷静的时期，因为有些政策要落地它需要时间。那么包括一些最近我们看的大的一些方向上啊，那么在新闻里提到的它都需要有个时间，所以在会后啊还是有一个冷却期，然后可能会出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回落然后逢低下的机会。其实实际上从更长的角度来看啊，但是会议嘛还是非常的精彩，然后大家应该积极的去关注一些议题，这些议题就蕴含着未来5年我们国家的一些重点的一个方向投入，一个战略的布局。那么有些呢可能会在今年就会马上启动，那这样的话都会带来一个好的机会。但是呢这种机会是等出来的啊，不是现在啊。 雄安概念又开始成为热点，我记得上次成为热点的时候呢有一些股票被临时停牌啊，今天呢又有很多个股涨停，你有何评价？ 雄安呢上一次节目刚好我们也提到过，因为是新闻联播，那么在提这个方向，因为我们开始提醒哈、关注政策，所以我每天也在看新闻联播。雄安呢它确实是我们国家这个国内的一个大的一个事儿，应该是雄安，对外的话就是一带一路，这两个呢在最近的会议当中都有一个提及，而且不同身份的专家学者都有论述，所以的话应该是一个这个阶段性的一个热点，可以去关注。但同时的话可能今天也有个提法，我们的这个高级领导人提到了海洋大国，提到了一带一路，提到了港口啊，所以的话这方面的一些公司其实也可以去在会后的比如说3个月之内啊，或者1个月之内然后去关注它啊，这样的话都会找到未来的一些线索。所以呢雄安在会议期间会有阶段性的活跃，我估计被临停的概率比较小，因为毕竟它是一个呼应了这种会议的一个表现啊。因为今天外长提到了这个要对外宣传一带一路，中午我看下午的时候它股票就有表现，所以的话从这种行为来看它就是一个应景式的一个活跃，并不实际的一个马上的一个投入带来的一个变化啊，所以这点的话还是有所区别的。 防止追高短期被套的这种风险。 近 期医药股的走势也不错，您认为这是资金避险情绪的影响还是另有其他的因素？ 医药股呢按往常的惯例就是在调整的时候，因为公募基金呢它必须有这个固定的一个仓位比例，所以它就卖出一些股票买入医药啊，还有饮料啊食品啊这些防御板块。但是这一次呢我个人认为不太一样，因为这个时候这个医药股的活跃实际上是跟民生有关，因为在会议当中也提到了一些民生上的一些举措啊，这一块的话是或增强普通民众的获得感幸福感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的话医药的这种改革也可能会成为这个今年的一个重点。那所以的话我们前者提到我们要注意新经济改，那就是改革国企改革，包括这种制度性的哈、一些保健一些医疗体系的一个改革，所以我觉得这一块也是一个重点的关注对象。我看了一下医药的整个的所有的股票，它有200只哈、分为化学药、生物医药和中成药。那么这200只医药股当中呢，其实是有些有很有价值的，因为前两天我们跟一个医药的创始人还在北京做一些交流啊，也有些医药研究员我邀请来的也做了一个大家互动。像很多医药公司实际上在今年它是有国家创新制度的支持，是很有想法做一番事业的，做一番事情的这些公司，我觉得就需要我们实打实的去研究去追踪。那么这些公司呢我看了一下周线呢刚刚有一点起色，因为医药其实也属于消费的概念，去年是酒作为消费的主流， 今年消费应该主流应该要转到医药股上来，所以话应该重点的去关注它。那么周线上呢，有一个连续的小阳线上来之后呢，在会后预计可能会有一次回撤，回撤下来之后就会构成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所以的话可以做一个中长线的关注一样。 好，谢谢陈先生的分析和点评，谢谢您。 谢谢您，谢谢大家。 好，再见。 再见。 股市分析的嘉宾观点仅代表他们个人的思想和研究，不作为各位朋友投资参考的唯一依据。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好，这里是北京城市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财富大搜索。接下来我们要请出现场的嘉宾，他是来自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卢明生。卢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嗯，财富大搜索可能为数不多啊开始请律师了，但是今后会越来越多。为什么呢？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变化。我们原来更关注的是我们通过投资和资产配置的方式实现财富的保值和增值，但是我们还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考虑，就是我们遇到了一些婚姻啊家庭的突发情况，以及我们人生的一些意外情况，如何来使我们的家庭财富或者我们个人的财富不减值。那么这要谈到的是我们家庭财富的安全的话题哈。那今天呢是国际三八妇女节哈，所以我们设计的话题呢也和这个婚姻有关系哈，也和这个婚姻当中啊，如果男方有过错啊，这个女方的财产怎么来保全的话题有关哈。首先我们说一个前段时间大家都在关注的一个事儿啊，两个名人离婚了。这两个名人呢影响很大，持续时间呢也很长。这个事件法院一审呢是先把孩子做了一个这个判定啊，男孩归爸爸，女孩归妈妈，但是财产的宣判还没有出来，因为他们背后有很大的这个公司的财产哈。 嗯， 那么我们不说这俩人叫什么，大家也都知道。我想问的是卢律师啊，为什么这个前面那个孩子的判决那么快，财产的宣判为什么认定上更加的困难？ 当然这个案子应该说是有两个特点，就体现了我们在平时离婚案件当中很少展现的，叫有两个少。第一个少呢，就是在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就判离。实际上在司法实践当中有一个潜规则，当然这不是我们想象中的那个潜规则，就是我们 不成文的规则， 对，默认的这样一个规定。当然法律上没有这样一个明文的一个规定，就是我们很多就是第一次起诉离婚法院一般是不判离。当然前提是对方被告不同意离婚，第一次一般是可能会无论有什么样的证据，只要被告不同意离婚，法院都不判离。当然所以说这个是让我们感觉哎，这是一个眼前一亮，就少有的第一次起诉离婚。第二个少有的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就是哎，在判决离婚小孩抚养的情况之下，哎，财产不做分割啊，以后再分。这个在以往的案件当中当然有很少。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就是在一个离婚案件当中只判决离婚，只判涉及到孩子的抚养问题，那么孩子抚养一并判。但是对于财产不分。但这个案件我想就听众朋友如果关注新闻的话会注意到这里面有很多财产方面有很多复杂的案情，特别是涉及到刑事案件。那么在审判实践当中，当然这个是有法律规定的，那么对于民事和到刑事都有掺杂的这种情况下，那么就要有一个规定叫先刑事后民事。那么这里面的这个财产分割当中，这两个人的财产分割当中，对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一个界定上，一方声称他的很多公司资产被对方甚至是公司的职员给侵占了，那么这个时候就并且这个公安部门也已经介入并且采取了强制措施，那么这里面就会涉及到那么相关的财产是否是侵占， 那么如果侵占的话，那么侵占的这个额度范围会有多少？ 嗯， 那么如果这个没有查清的话，就会影响到夫妻共同财产的这样一个查实。 嗯， 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因为本身双方的这种离婚案件从立案到现在应该说是时间比较长，因为从民事诉讼法的一个角度来说，一般这个民事案件它有程序就审限的一个要求，一般从简易程序来讲，一般是要求在3个月之内来进行结案， 就打离婚官司不要拖这么久的。 对，那长的话一般是半年。 嗯， 那么如果再长，那么可能会涉及到财产的评估啊等等，这样就可能会稍长。 嗯， 那么在对于这样一个案子，可能从被告应该是在庭审的时候或者答辩的时候没有拒绝离婚，或者说可能同意离婚，当然也从被告他本身也另外起诉了原告方，从名义侵权啊等等，那么应该说包括可能查实的这些证据能够明显表明至少一方是有过错的。 嗯， 那么从双方的这样一个争议情况可以判定双方的夫妻感情破裂，当然所以可能从这样一个角度来讲，这个离婚的这样一个判定就没有必要再拖。而财产的这样一个查实，我们刚才讲了，因为涉及到可能涉及到一个刑事案件，那么要留待刑事案件可能结案之后才能来定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 这个案件太复杂了啊。 对。 这个但是不复杂的是他们俩感情破裂，或者说离婚这个事儿并不难。所以说包括孩子的这个抚养归谁啊，谁抚养女孩谁抚养男孩，这个并不难，很容易操作了。只是因为他们的这个婚内的这个财产很难认定，再加上呢这里面还牵涉到了一宗刑事案件。 对， 那么按照咱们国家的这个规定是刑事案件得先审结了， 对， 然后我们才来说民事案件，是吧？ 是。 当然所以这是名人啊。 对，所以这个法院的这样一个判决当然有明确的一个法律规定。 嗯， 那么也是根据民事诉讼法当中，就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当中对一部分事实已经审查清楚的可以先行判决，那么对于没有审查清楚的那么可以以后再审。 是。 这也是为了对于因为这个离婚案件如果一直要等到财产来查实的话，可以说可能对双方当事人的权益包括小孩的权益也不利于保护。 对。 因为在这样一个长期的争斗当中，那么双方的那就肯定是不允许再婚了，因为婚姻没有解除，那也不可能再另外交往， 那就很麻烦。 那么这个应该说可能是对人性的一个挑战。 对。 那么对，特别是对小孩来说，因为在这样一个长期的这样一个父母的这样一个争斗当中，自己究竟归谁抚养？那么应该说双方，都想争取抚养权，当然，所以说最终这个判决可能，听众朋友可能一看说哎呦，孩子男孩归父亲女孩归母亲，容易有一个误解，是不是男孩就要归父亲女孩就应该归母亲，其实不是这样的概念。 嗯， 只是因为女孩较小啊，那么在我们国家的一个审判规则当中当然有明确的法律规定，那么对于子女较小的一方一般是归母亲抚养，这也是从这个对小孩对母亲的这个依赖性心理依赖性更强，从这个角度来考量的。而不仅仅是基于他们的性别，这是可能听众朋友要注意的一个点。 当然啊，刚才我说了这是名人嘛，啊，一般老百姓的这个婚姻问题啊不涉及到这个刑事案件啊，当然也不涉及到特别大的资产。但是现在呢多少都会涉及到什么呀，房产呀，啊，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投资啊， 对， 一些收益等等。那么其实说到这个离婚呢，大家都在想，那共同财产和个人财产我们应该区分，是不是？ 对， 简单理解就是个人的归个人，共同的呢我们按照一定的协议或者是原则比例来进行分配，是不是？ 是。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呢，肯定会很多人认为你那个人的也是我的，共同的不是你的。 是，当然实际上结婚承诺的时候都是这么说。 哎，那么 永远是你的。 我们一会儿就要说说案例啊。首先想听您讲讲原则哈，这个从原则的角度来说，什么叫共同财产，什么叫个人财产？ 在婚姻法当中的这个 对于夫妻共同财产和到个人财产的一个界定的了解，但这个如果要详述的话，这个时间要比较久，因为散件的规定会比较多。那么这里面就有婚姻法当中的规定，还有几个司法解释， 是 也都提到了这个具体财产包括相关原则。但实际上听众朋友要了解一个基本原则就够了，实际上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国家关于这个婚姻财产制度的这样一个规定， 就是它立法的那个原则， 对，立法的一个基本精神，就是它就是我们国家的夫妻财产制就是一个法定的财产制。所谓法定财产制，就是说婚内的财产就是夫妻共同财产，那么结婚以前的财产就是个人财产，那么这个时间的点就是婚姻登记的那一刻开始。你一旦签字，民政局给你发了一个结婚证，从那一刻开始你所获得的财产就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在此之前获得的财产就是个人财产，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那么详细一点呢，就是婚内所获得的工资、奖金、投资收益啊，知识产权的收益，包括住房公积金、住房补贴、养老保险啊，这些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那么个人财产呢，那么我们刚才讲了结婚以前的财产永远是你个人财产不会随婚姻关系的原系而转变。 比如说有人说了，我结婚前我自己买了一套房是吧，一点贷款都没有，我结婚前我在一个洞里面埋了100块金子是吧，我结婚前我爸妈以我的名义买了一套房是吧， 对 这些怎么界定？ 对，这个就是完全的纯粹的他的个人财产。但这里面如果举到房产的例子，因为我们国家这个房产的来源它是有很多，就是即便是购买的话它有很多种形式比如说可能婚前按揭的 是 这样一个房子，那么如果说结婚前买的按揭，但是婚后仍然没有再继续还贷的，那么注意，那么还贷部分以及相应的增值那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 共同的。 对。当然仍然以房子来说，因为现在争议会比较多的就是现在慢慢没有了就房改房的一个问题。原来之前往往都是父母的 名义资格。 公房。对，父母的资格，但是子女出钱，原来可能口头上也说谁出钱归谁。但是这种公房购买买下来之后一定仍然是父母的名字。因为外单位人员是没有这种资格的所以虽然仍然是小夫妻住，但是产权证仍然是父母的，那么这个时候离婚的话，这个房产是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的，仍然是属于父母的财产。那么要分的话只能分这个原来购公房这个房改房的这样一个出资的款，那往往可能了不起几万十几万这样一个，所以说这个会不一样。当然总体而言就是把握了这样一个结婚时间点的这样一个界定，那么绝大多数的这样一个财产的一个界定基本上是清晰的。 好，有人说了我结婚前我都存我妈那儿，以防万一是不是 对 但有人说了至于吗是吧，你对什么人什么事儿都不信任那你干脆别结婚了是不是。当然这个事情确实每个人存在对于婚姻的理解，我们今天只是谈法律关系给大家呢一些参考。好，在广告之后呢我们来说一个案例两个人结婚了，最后呢一个有钱一方的人却落得一分钱没有，怎么回事？稍后见。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大家好，我是濮存昕。 这么冷的天，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像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一，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用声音为梦想加冕，用实力为自己代言。 主播新势力北京电台华语广播主持人大赛火热报名中，如果你热爱广播事业，如果你梦想成为主持人，只要你年满21周岁，我们期待你的发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 咨询电话8501-3045 8501-3045。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南风1-2级，最大相对湿度50%，最低气温-4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偏南风2-3级间4级，最小相对湿度35%，最高气温10度。以上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情况。 这里是北京，老百姓手中的存款正在一点一点积攒起来。 工作多年，如何获取稳定收益，规划积蓄，抵抗风险？ 股票、外汇、黄金，聆听金融专家的经营布局理念。 保险、理财、信托，选择适合您的资产配置方式。 FM 107.3 北京城市广播，周一到周五晚上8点， 这里有权威的投资专家，靠谱的理财能手， 60分钟纵观金融市场格局，体会投资理财乐趣。欢迎收听财富大搜索。 北京时间晚上8:31，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 FM 107.3收听职场帮帮团的晚上的一档节目，叫财富大搜索。其实呢，我们很多朋友啊，在这个婚姻的感情蜜月期啊，大家呢很多事情啊都好商量，可是一旦婚姻出现了这个关系的破裂啊，有的时候啊，很多事情呢就变得非常的复杂，特别是牵涉到这个财产的这个分割的问题上啊，有些人呢就不是那么的讲究法理了啊，完全是自己的情绪做主导。那也有些人呢会啊，想用各种的方式来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那么我们的这个财富大搜索从2018年开始呢，也会把这样的一个我们家庭财产的这个安全性的话题哈，涉足到我们的这个周四的节目当中来，也让更多的朋友知道如何来保护我们的家族财产以及我们个人的财富。我们的嘉宾是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卢明生。卢律师您好。 哎，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接下来我来说一个案例啊，这个案例是一个真实的案例啊。 嗯。 有一位资产上千万的一位香港女老板富商，她呢在有一年呢在这个内地啊考察的时候呢和一位男士结婚了。然后呢他们还在婚后开了一家酒厂，后来由于这个酒厂啊倒闭破产，资金链断裂啊，那么他这个所有的公司啊都没有钱了。但是呢男方还经营着其他的公司啊，经营状况还挺好。当然我们不知道他这个男方经营的这个钱哈有多少是他们这个女方给他的，或者说他自己原来婚前所拥有的，我们不知道啊。那么经营得很好之后呢，到了2004年，男士啊借口要带着他们的女儿获得香港居民身份，要和他离婚。他一开始不同意，到最后呢还是妥协了，后来在当地的民政局啊办理了离婚手续。办了离婚之后啊，这位女富商就被赶出家门了，甚至啊流落街头，后来被这个相关部门啊救助了。再后来啊，他就以这个违规办理离婚手续为由，把当地的民政局告上了法庭啊。总之这个事儿啊非常的复杂啊。但是我们想说的是，你看人家原来那么有钱，是不是不管这个男士啊他是恶意的跟他骗婚图他的财啊，还是确实是由于这个啊经营的问题啊导致这个他的这个人财两空还等等。总之觉得他不至于落得现在这样，是不是好像很惨。所以呢我们就分析分析这背后的一些法律关系。他一分钱没有，离婚 算是净身出户啊、合适吗？ 当然这个肯定可以判断他们两个是协议离婚。那么在协议离婚当中，对于财产的分割就不存在所谓的公平合理，只要双方认可，这个民政部门是不会拒绝的。就是任何一方都可以不要一分钱，甚至可以说，哎，我不办不要一分钱，我日后每年还要再给你多少多少钱，这都允许。只要不侵害其他人的权益，那么两个人，这个夫妻离婚的两个人，这你怎么约定，只要不违背法律，不要不侵害其他人的权益，怎么约定都行。所以就往往会存在着这个一方会财产的这个双方财产分割会比较悬殊，甚至会给人感觉净身出户。那么这样一种情形，实际上结合这个案子，包括我们现在也有非常多的这种类似的这个案例，就假离婚。双方这个可能在谈离婚的，实际上就是不是真正的夫妻感情破裂，就是为了办什么事情， 为了要一个离婚证。 对，为了要一个离婚证可以获得某个什么资格，比如说房屋的限购，包括车的限购，现在都很多啊等等。那么这个是可能为了这个获得香港居民身份，那么可能是可能男方本身是香港居民，那么可能为了跟他的前妻再复婚，那么这可能基于配偶的身份，他跟他的前妻和到子女，那么可能能够更方便的加入这个香港局，包括可能需要有一定的财产担保。那么可能就应该说当时是这样一个权宜之计下啊，女方同意净身出户，但是没想到事后就被假戏真做啊，被赶出了家门。 我们这么理解啊，就是说因为他们还有个孩子嘛，是吧？所以那男方说我要想获得香港身份，你没有钱是不行的。 对， 所以我们这资产吧，你那酒厂破产了，我这还有一些呢，是吧？干脆啊，都放到我这名下，你不要钱了。那么呢，我带着孩子呢，我们入了这个香港的身份之后呢，我们再 复婚， 好办，是不是？总之他没有达成啊，但是婚是离了，钱是没有了。 对，所以说这个应该说对于我们的一个启示，实际上这个案子有两个方面的一个启示。一个呢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是财富大搜索啊，是一个财富安全，实际上我们会注意到假如说是另外一种情况，就公司破产了， 公司 这个人也没钱，实际上这里面会存在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叫做资产隔离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司财产公司经营的风险怎么样不会波及到股东的这样一个个人的这个财产情况。因为现在很多会存在说，就是公司经营不行，公司负债啊，结果股东也欠债，这实际上是不对的。因为公司它是一个有限责任公司，那股东只要一开始发起资金，注册资金出资到位了，就是公司的经营风险实际上跟股东个人是没有关系的。 公司的负债股东按照出资比例 一出完了资，公司负再多的债股东都不用还， 就是按你出资的那个钱来还债呗，是不是？ 就已经出了资的话， 出了资了嘛， 那就不用。对 啊，对，公司肯定会从你那个钱里面去拿去还 嘛。对，就是公司资产当中来以清偿。所以说，这个当然这也是跟我们现在的这样一个民间资本运作可能会有关系。那么，往往可能会要求以股东个人资产作为担保等等这样的情况。所以说，这个应该是我们现在做财富传承或者财富这个增值等等配置各种活动当中可能要非常注意的，就是怎么样避免这个公司经营的风险啊波及到这个个人财产的这样一个风险，这个导致了这个家庭生活的这样一个不稳定，这是一个方面。但另外一个方面就是我们讲的这个离婚协议当中如何来防止像这样一个香港富商，当实际上我们在内地在现实生活当中实际上也不少， 对 对，时不时的会有一个就是签完离婚协议，这个对方后来就反悔捐款跑了。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在离婚协议当中如果确实需要，实际上很多的这样一个即便有，我们实际上很多时候可能说这种有的时候离婚是逼不得已，那么即便是要做，实际上是也没有必要把财产完全是放弃，这是一个。然后再一个就是说，即便是要做财产的放弃，表面上因为 肯定是就是说这样一种协议的这样一出现都是给外人看的， 嗯， 啊，都是表面上的，那么仍然实际上可以有一个补救，那么完全可以事后或者同时签几份，明确这样一份财产约定就是无效的， 嗯， 啊，以两个人另外签订的这样一个财产分割协议为准，啊，这是完全可以的。 有人说了，能不能再补充一个借款协议？ 补充借款协议也没有问题，因为夫妻之间的这样一个借款，实际上，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明确，婚姻法司法解释当中是明确有这样一个规定的，就是夫妻之间的这个欠款， 嗯，老公欠老婆，老婆欠 对 老公的， 这个可以视为是夫妻之间的这样一个财产约定， 嗯， 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你欠我多少钱， 嗯， 啊，双方签字来确认， 甚至可以在他们离婚之后，你们就不是夫妻了，再签一个借款协议呢？ 对，实际上这个都是完全可以补救， 都是有操作的方法的， 对，所以说这个就是我们讲了，这个无论是，但可能应该现实生活当中这种吃亏的啊。像这种假离婚吃亏的，但实际上既有男性也有女性， 嗯， 但客观来说，可能从曝光的披露的这个事件当中，可能女性会多一些，这个受害女性在这种假离婚或者是被离婚当中， 嗯， 因为当然现在应该说很少了，这个所谓被离婚就是莫名其妙这个婚已经离了， 嗯， 啊，当然往往很多是在法院，通过法院就缺席判决，就是女方完全不知道，本身就是生活在一块儿， 嗯， 就莫名其妙法院就有一个生效判决，这个说哎你们两个人已经离婚了， 嗯， 但这个就也没办法，对，这个就连复婚，那这个一方要操作成这个离婚了，就是肯定是他不愿意跟你复婚的， 嗯， 当然唯一的补救那可能是财产的一个问题。啊，实际上就是，在离婚案件当中，实际上争议最大的就是财产的一个查实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一直在呼吁啊，怎么来保障这个夫妻财产分割当中的这样一个财产权益或者说夫妻权益，应该说这个立法还是越来越完善的， 嗯， 就对于财产的这样一个界定。包括夫妻离婚时候的这样一个分配的原则， 嗯， 应该说都有非常丰富的这样一个规定，包括相关的一个指导意见、案例指导。那么夫妻在离婚的时候应该遵从，当然一般是有这么几个原则，比如说这当然是男女平等首先，第二个就是保护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第三个那就是。照顾无过错方，就所谓的过错方应该少分或者不分， 嗯， 啊，第四个就是要尊重当事人的意愿，就所以说这个夫妻之间怎么约定这都没问题，如果协议的情况下啊，但是如果协议不成，那么可能有那么几个原则，那么最后还有一个要有利于生产啊，方便生活，那么这样一些原则来指导这个，如果说啊，在双方争议不下，啊，这个无法达成协议，那么法院在判决的时候， 嗯， 那么应该来怎么判？但可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财产保障的权益的这样一个规则很细很全，但最大的问题财产在哪里？ 嗯， 就财产怎么查的问题。比如说刚才这个香港女富商，这个最终流落街头的这个问题。可能男方有很多钱，或者说在分割的时候只分割了一部分，但是可能女方不知道他还有或者隐匿转移了哪些财产， 是 那怎么去查的这个问题。那么从目前的这个制度上来说，应该说对于夫妻的这样一个财产的一个知情权的保障是不足的，我们是怎么样的不足呢？比如说我夫妻我们讲了根据婚姻法的这样一个财产制度的这样一个规定啊，实行的是婚内的共同所有制，那么包括共同财产的处理原则也是夫妻有同等的这样一个处置权，那就意味着什么呢？那么财产是共同的，你结婚 共同的知情权吧， 对，我的知情权，你谁赚了多少钱我应该知道， 嗯， 你如果不告诉我，那 最严重的那可能离婚的时候，那我可以基于我们的夫妻身份，我可以去银行查。 哎，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 嗯， 您知道对方的银行卡密码吗？您知道对方在哪些银行开过卡吗？ 嗯，对，所以说这是一个，实际上有很多可能即便知道了，这可能也没有多大的价值。 嗯， 当然这个如果能知道就进了很大一步了啊。对，就是一个知情权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实际上是没有严格的限制，但是呢实务当中是限制的，比如说夫妻之间我们说去银行查 对方的 账户问题， 嗯， 我们实际上是这个去银行查账户是我们在离婚案件当中这个非常多的一个调查取证的一个行为，但客观上说这个受到的限制还是比较大的，就有的时候不光是当事人去不了，律师去不了，有的时候可能法院也查不了，当然可能就是这就会银行会以各种各样的这个缘由说啊，比如说没有或者这个就是已经销户了等等这样情况，但是呢这个它不像刑事案件，就民事案件跟到刑事案件在审理上这种法院或者侦查机关啊在调查取证的这样一个权能完全不同。 如果要涉及到刑事案件的话，查个账还是非常 那 按程序走， 我估计是畅通无阻的 所以这个也是我们在实践当中的一个难点啊 对，当然这个应该是估计会是一个马上会有，就是说不是马上，就很快会有比较利好，因为民法总则已经制定之后，就各个分则是在出，因为我也参与过这个相关，婚姻法它也要完善，应该在2020年，它是要出台的。那么这个应该说对于夫妻知情权的这样一个制度，应该是会有改进。 嗯， 所以说这个放心吧，就是 前提我们还是希望家和万事兴啊。 对 啊，但是呢这个法律还是要照顾到方方面面的可能性啊，甚至有一些要打出提前量来啊。 对， 我们再来谈另外一个很多听众非常关心的话题啊，就是说如果一方有外遇，另外一方想提离婚啊，比如说刘女士说她的先生有外遇，她想提离婚，想让对方净身出户，不知道自己是否有这个权利。 这个权利，这个我们讲他肯定有，但问题是能否得到支持是一方面，是吧？他肯定提，他肯定不违法，但是我们要知道这种外遇这个问题可能他，所以说他要看他的一个具体的情节啊。如果从我们一般常识或者从这个字面上的理解来看，这种外遇甚至连婚姻法上的这种过错都不构成。 外遇不构成婚姻法字面当中的过错，还是说某种条件达成了才构成？ 对，就是某种条件达成了才符合婚姻法意义上的过错。因为婚姻法 外遇就构成？ 对，因为婚姻法对于这个过错的这样一个界定，实际上基本上是以这个以达到就是这种过错要有这个损害赔偿的这样一个条件，那仅限制于这么几种四种过错才有这个损害赔偿的，一个是重婚，一个是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这个是往往可能很多人容易误解的，就是说你法律不是规定了这个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那就属于这个过错可以要损害赔偿吗？特别是精神损害赔偿吗？大家注意到这个婚姻法所规定的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跟外遇它是不一样的，实际上就是比外遇的程度更严重，它是一个持续的外遇。当然注意了，这个持续的外遇还是跟持续的一个人，怎么来理解呢？就是他要有一个持续的共同生活，就跟一个人持续共同的生活才叫做婚外同居。那么这个才会在离婚的时候才会要求对方承担一个损害赔偿的 这样责任。那如果就是一晚上的话呢？ 这个就很难来追究，就很少来追究。 当然你也很难取证，就是一晚上被你给 抓到 了。 那即便是有这个证据， 即便是有这个证据，我们司法实践当中太多了，因为这个就是，法律它有的时候它的一个限制性还是挺强的，因为这些制度，这些界定明晰之后，你这个外遇甚至连又达不到夫妻感情破裂的这样一个程度，因为夫妻感情破裂，我刚才讲，除了以上四种情形过错之外，还有一个就是，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两年，这五种情形是属于夫妻感情破裂的这样一个法定情形。 所以你这就一晚上还达不到破裂，还得看原来是什么情况， 是 综合看是吧？ 如果说对方不同意离婚，那可能婚你都离不了。 刚才您说的是两种过错啊，一种呢就是重婚，第二种是 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 还有 第三种是家庭暴力，第四种是虐待遗弃家庭成员，那么这四种 后面还是比较好理解。 对，所以说这个想一方有外遇另外一方就想，就当然是受害方无过错方说想对方精神疏忽，那除非是哪种情况呢？双方签订一个财产约定 协议， 就婚内达成这样一个约定，你一旦有外遇，你就意味着你要放弃夫妻共同财产。这是没问题，就是说双方要有这样一个约定，你的惩罚制度是什么。 但是我也听说，就是说即使他们俩感情好的时候写这么一个约定，可是在实践司法实践法院判的时候，还是要看你怎么能够证明他达到刚才您所谈到那 种外遇的，就是这个过错的这样一个证据， 怎么证明？你说我就 有，所以 不承认呢？ 对，所以说这个约定就要比较细。你说外遇外遇的界定是什么？因为这个我们讲了，既有精神上的外遇，也有肉体上的外遇。 对，你要写细一些 吧。不是说这个外遇，你可能说你跟哪个异性发了一段肉麻的话， 这也算。 对，这个就要，所以说就要约定很细。当然，这个可能在司法实践当中可能就不会认定。所以说还是要综合的考虑，能够清楚的界定。你跟另外一个异性就有一个不正当的两性关系，法律上叫不正当的两性关系，这个就叫过错可以认定为这个外遇，那么你可以根据双方的约定来达到形成一定的这样一个处罚，所以说这个完全是靠双方的约定来进行约束，否则的话这个法律上的这样一个强制是很难实现的。 好，实际上呢，卢律师也说了，这约定要细是吧？第二呢，就是约定的内容是你不能接受的事情发生了， 对吧？此外呢，还要考虑到就是说，在法理上面是否合情合理，对吧？你不能说跟人异性吃个饭约定了然后净身出户，这个也不合人之常情，对不对？你说跟异性握个手、拥抱一下，这个是吧？都有点过分，所以说这个要充分的考虑到多种因素啊。 对， 再来看这位朋友的问题啊。妻子不工作，丈夫工作挣钱，如果一旦离婚，妻子还有哪些财产权利啊？ 实际上这个就还是回到我们刚才一开始所说的这个夫妻共同财产到个人财产的一个界定的这个问题。像这种妻子不工作，但是现实生活中也比较多，这个所谓的全职太太 经营家庭啊 等等。对，所以说这个实际上无论是否工作，就是对方的钱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说如果导致离婚的话对方有多少钱这个都可以婚，当然前提是婚内获得的财产都有一半，基本原则是每人一半当然就如果说还有证据证明对方有过错，那么法律上是支持，就是过错方他应该少分或者是不分，当然少分的会比较多不分的挺少，基本上是没有，那除非是出现了这个恶性的这种犯罪比如说这个家暴导致了这样一个残疾这样一个情况那么可能会追究刑事责任，那么在财产分割的时候 受害方就会多拿一点，或者是拿大部分是吧？ 对，或者是全部，那要看这个过错的一个情节程度有多严重但是我们也不要过于的乐观，这个过错少分或不分，因为实际上现在还比较好了可能五六年前这个呢私人侦探还比较多所谓的现在基本上就是公安部门给打击了，这个也确实可能对个人的这个 隐私的侵害会比较多，但实际上对在目前司法实践当中，对于过错的这样一个惩罚力度，客观上，特别是像这种婚外情，导致的这种引发的这个夫妻感情破裂，客观上司法实践当中，处罚的力度相对比较小，当然这也是。应该说可能跟整个社会的这个包容度越来越宽也相关，可能在20年前可能一方有外遇那是一个很严重的，你要整个社会的这个负面评价会比较多，那么可能当然实际上这个双方也会自觉的啊，出现这么大严重的问题可能会放弃财产，那么现在随着这个社会包容度的这个越来越强，当然不是说这个法律许可，这肯定，法律上肯定是不允许，因为实际上是，婚姻法当中也是明确的，这个规定夫妻之间应当互相忠实，但是呢，客观上对于这种过错的这样一种处罚，相对较弱，但实际上这个处罚弱，实际上是变相的，实际上来提倡，就夫妻之间怎么来更好的调节夫妻情感。可能处罚它是只是一个事后，也是也希望给双方有更多的这样一种缓和和好的这样一种机会，所以说夫妻当然回到我们节目的精神，实际上本身也是婚姻当中可能所应该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夫妻财产无论是一方获得还是双方获得，就我们讲的这个怎么来做一个保持争执的这样一个法律防范，安全的一个防范可能会更重要，那么在这个采取的保持争执的一个法律措施当中，怎么来更好的保障好家庭每一个成员的一个权益，不要因病致贫或者等等意外事件导致了本来一个富裕的家庭因为离异或者是一方的这种离世继承导致的这样一个过多的这样一个财产的争议使得原本的这样一个家庭或者甚至一个家族的精神能够很好的一个传承，这个可能是我们更应该来学习和掌握的。 是，所以我们的财富大搜索节目还是从多个角度来保障大家的这个家族财富以及后续顺利的传承，以及防范一些突发的风险哈。今天的节目接近尾声，那实际上呢，在这个夫妻的分配财产的案例当中还有很多具体的情况，比如说分居两地了有一些财产，那么在分配的时候是怎么分配分割的时候，还有呢，夫妻有一方经营入伙了。他获得的一些财产怎么分配，包括他们婚前买了房又装了修，后来呢这房子呢又开始变卖获得一些增值，又该怎么来分配以及包括那个父母帮他们投资买房，最后呢写某一方的名字，在离婚的时候又该如何分配等等很多非常具体的案例，我们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析和讨论。那大家记住基本上我们会隔周四来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财富安全的话题当然今天呢我们更重要的是聚焦在这个婚姻关系当中那事实上我们还会关注到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老年人群比如说某种你需要有投资理财需求的这么一部分特殊的人群也包括呢一些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些产业或者是一些实业的经营者，你怎么来保障自己的这种财富。感谢大家的收听，也特别谢谢卢律师今天的分析和光临，谢谢您。接下来是旅行号1073，也欢迎各位朋友继续锁定 FM107.3，明天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